有机密，闹钟只在想这件事情。下次见面在什么时候，闹钟已容不下其他事情。 到达的时间还有多久，心中一直在试着思考。再过一会就能解密了，心跳在扑通扑扑停的跳。 在地图上只有几厘米， 在现实中却有几光年， 还需要多久才能解密， 才不需要再想这事情。 在时间上只有几分钟， 在我心中却有几光年， 还需要多久才能解密， 才不需要再想这件事。 我不需知道，也不需许愿，约定在这里见面，不能过如此界限，做梦都不见面，不许过多的念念，有你在我身边。我不需知道，也不需许愿，精神是幽暗光年，若是非难大呼吸，只需要一瞬间，许一瞬间的时间，有你在我身边。 现在的你在想些什么，一直在想象你静止的幻想，幻想中间的奥秘。 现在的你在做些什么，尝试在想象代替你在幻想，想象其中的味道。 在时间上只有几分钟， 在我心中却有几光年， 还需要多久才能见面， 才不需要再想这件事。 我不需祈祷，也不需许愿，约定在这里见面，不论何如何界限，最终都会见面，不需过多的言语，你在我身边。我不需祈祷，也不需许愿，今生是六万光年，若是非分道不尽，